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，吕文珂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。 深情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哪一朵先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哪一枝先绿，见流云你就飞进我的心里，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哪一枝先露脚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哪一座正在崛起，是你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，带给你好的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 草原哦，他

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，兵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。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马。